会不会对

很暗一点。

诚实地说给你听，在我爱你之前加一个逗号，爱你之前应该先准备好，你知不知道我们都该思考，不是爱你说说就好。加上句号。